手曾落在我肩膀，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，它到底为什么不肯停住，直到乌云散去，

back to 1999. I know those days are over, but a boy can fantasize about JTT and MTV. When I close my eyes, I'm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, and he's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. I'm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. I wanna go. 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，一缕青丝孤芳自赏，眉目柔伴熙熙攘攘，听钟声回响，桃花满琳琅，等风铃响起你在何方，换上那件桃花旗袍，青丝绣花可人家笑，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，捧起脚尖像风风的跳，桃花满园蝴蝶知道，痴情画意惟妙微笑，桃花旗袍爱的味道，等到你终于来到，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，心的飘，一月绣花开得刚刚好，我与你情牢，轻轻紫禁悠悠我心跳，多美好，执子之手愿与子偕老，江山如画如此多娇，此之如光，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，一缕青丝孤芳自赏，眉目柳盼熙熙攘攘，听钟声回响，桃花满琳琅，那风铃响起你在何方，换上那件桃花旗袍，青丝绣花可人家笑，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，踮起脚尖像风般的跳，桃花满园蝴蝶知道，痴情画意惟妙微笑，桃花旗袍它的味道，我等的你终于来到，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，一月绣花开得刚刚好，轻轻紫禁悠悠我心跳，执子之手愿与子偕老，江山如画如此多娇，怎可以让浮天涯海角，是怎样的孤独？